今天我們剛才第一節就講到這個 cult 片，最近一套片就相當相當之賣座，我不知道覺得阿滿叔說算不算是 cult 片，就是這個韓國的電影 C 便列車。 C 便列車嗱，而家個導演呢，他紅了這套戲之後呢，他領之前一部呢 就拎了出來 了，拎出來了。嗱，這個導演特別的，這個導演呢就是做動畫的，他拍 C 便列車呢第一部拍第一次拍戏，你真不信啦！ 真的不信。 他原来第一佢之前一部咧就画动画，就是画丧尸。即系佢画咗部嘢先嘅，画咗部丧尸片先嘅，然后才拍部真人的丧尸片。咁那部动画讲乜嘢咧？讲咗个 point 出嚟啦！你真系你要睇，一定要睇嗰部戏。嗱，睇《C 便列车》咧。你不知道喪屍怎樣來的，你要看動畫就知道了，那些C便列車呢，那些喪屍呢就是流浪漢。 其實南韓很多的 城市的流浪漢，原來呢我想日本是的，原來我都不知道這樣跟美國不同，流浪漢呢在韓國呢就是躲在這個車站裡面， 是啊，是 車站。日本都好似系日本，我可能唔知道，因为咧，可能天气冻未定啊，啲人咧就唔能够 冻起上嚟，好冻噶。 于是佢住要匿埋喺地下铁嘅， 你出去就死，走冻 走廊嗰度，地下铁走廊嗰度。嗱，香港而家 多次有啦， 而家香港啲啊行人隧道咧，都系大集中营嚟嘅，都系啲都系啲嗰啲流浪汉嘅，咁样美国就不是的，美国好少，因为美国少行人隧道的，所以 不是你在美国你被人揼到只狗咁样啦， 咁美国嘅流浪汉瞓喺边度咧？三藩市都瞓喺度，入政府个广场个门口度，美国好得意嘅，美国咧，我有朋友问我，问个朋友点解呢黑人喜欢住在华盛顿首都那里，他说呢我们黑人呢安全一点，因为在其他地方被人打。 是的啦，这些就你见识过这些北美文化就知道了。一个呢就我自己在加拿大见到的，你如果冻到即是那个冬天那个最冻的时候呢，譬如我应该去过 Edmonton 这样啦，最冻是可以去到零下二十五度的， 廿几三 度。咁你喺条街度，你真系咪 死硬 死硬？得我，不过我都见过，就坐喺条街度，系嘛？但系佢有 shelter 嘅，咁但系始终喺北美咧，都面对个问题咧，就系嗰个治安嘅问题。就所以你讲话，譬如喺南韩同埋日本咧，佢哋都能够喺嗰个车站入边咧，搵到嗰个栖居之地。 日本嗰啲流浪汉有啲系住喺公园度嘅，公园。 可以沖涼啊嘛， 畫個圈，畫個位俾佢嘅，即係畫個位咯。嗱，香港咧就咁樣嘅，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咧就有閂門呢樣嘢喎，會真係閂門趯人走喎，因為呢樣嘢冇陰公喎。日本咧就冇呢樣嘢嘅，日本就冇閂門嗰樣嘢，所以變成啲人都可以瞓喺嗰度啊。咁呢樣嘢就係、是、嗱、啊、香港就啲公園的凳咧，點解有欄有欄柄咧？佢唔想你瞓喺度啊嘛，所以你整個欄柄喺度咁樣， 即係等你瞓得唔舒服啦。 瞓得唔舒服，總之唔俾你瞓嘅。將公園張凳咧，本來可以有三四個人坐喺度噶嘛，足夠一個人攤開度噶嘛。就係、是、香港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冇陰公嗰啲咧。另外一樣嘢就是、香港啲地行人天橋啊，唔係呢個。呢個汽車隧道， 天橋底 咧，下面嘅地下度咧，係尖角形嘅。 佢又要即係趕走你啲流浪漢。 流浪漢啦， 咁即係喺我哋嗰、那個呢、這個錄音室過少少，深圳而家都好多嘅。咁我哋有個朋友阿林國章牧師，又係專門去即係為呢啲露宿者去服務。 香港另一個最重點咧，有一個就係、是、文化中心。尖沙咀晚上心那裡呢就是夜晚上就全部睡在那裡了，這樣這個導演呢，韓國導演呢就是畫那個車站的故事，講車站發生的事，於是為什麼這戲叫做首爾站，然後那部戲叫做開向釜山的列車，就是這樣的原因。 大家6000万的观众，6000万 票房， 票房观众看完，如果你的屍殺列車有兴趣呢，看完动画片就来知道为什么有出现这件事、有理由的、 咁即係你簡單講講你對呢個《屍變列車》套戲嘅感覺啦，因為好多人都勁讚喎。 我咪講咗一樣嘢啦，就第一件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喪屍唔使擔心啦，最驚一樣嘢是自私仲多，仲殺人多過喪屍。自私嘅意思就話、是、你見到個追你嘅時候，你閂埋道門。 唔係嗱，呢、這個我又覺得咁樣嘅，我上幾次我都提過噶啦，呢、這個就係《鐵達尼號》嗰個翻版啦。但咧，佢你講呢個自私咧，喺套戲個嗰個背景入邊，呢、這個 context 入邊咧，有個特殊嘅地方嘅，就係個家庭同埋國家之間嗰、那個，同埋家庭同埋社會之間嗰個矛盾啊嘛。其實講嚟講去，佢唔係淨係救自己嘅，佢係以家庭為中心，要搞自己人先啊嘛，搞自己人先啊嘛。嗱，佢收尾最自私嗰、那個，嗰個做應該做唔知做銀行家定做咩嗰個商人。佢收尾講個，即係佢變即係呢個屍變之前，佢都講啊，佢想翻去睇佢媽嘛。咁所以佢呢部戲咧，都係圍咗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家庭之間嗰個倫理、所以佢開頭就係講呢個即係主角佢同佢老婆離婚啊嘛，家庭離散啊嘛。咁呢個背景咧咁重要咧，就係因為喺南韓，即係韓國呢個咧，嗰、那個即係戰爭啊、戰亂啊，令好多家庭離散。 係啊，係啊， 同埋。即係呢個 reference， 呢個即係韓戰嘅 reference， 點解收尾去釜山？因為當年打落去嘅時候，係剩低釜山係守得住嘅啫嘛。就美軍喺嗰度守住之後，再打翻轉頭，即係先至過翻呢個三八線啫嘛。咁所以呢套戲咧，即係我就唔想多講嘅原因，就因為嗰套戲咧。都相當之易吸收嘅， 易吸收 就唔需要話作太多評論。但係你其實你睇多少啲南韓嘅歷史咧，呢套戲就嗰個理解係更加深。 其實電影最好的地方咧，就係、出電影咁啦。佢深層次嘅嘢咧，你可以慢慢 係啦。 而家就係表面層次咧，已經好透好睇，表面層次好睇， 好清晰。 咁樣最好嘅地方咧，就電影咧最將電影最好嘅地方咧，就係有兩個層次或者三個層次嘅、你越睇得多咧，越發掘多啲嘢咧。就越多啲嘢嗱，我譬如上次我哋講嗰個夏女誘惑啦，夏女咩啊？ 誘惑， 夏女誘惑。喂，我覺得有個 ending 咧，全世界人都冇人提一樣嘢。我啊睇到嗰樣嘢，我講咗冇人反應。嗰兩個女人咧 ending 走嘅時候咧，喂走去上海，我覺得咧 最緊要一樣嘢啊！就點解你一個韓國女人兩個女人走上海？ 走去上海啫。喂，而家習近平。掂啊嘛，大佬，黐習近平啊嘛，大佬。 唔係咁，佢同個成個國家個氣氛有關嘅。嗱，因為佢習近平咧，其實對嗰個南韓咧都做咗相當之多政策噶。譬如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佢去刺殺嗰個伊藤博文嗰個韓國刺客咧，佢就喺東北嗰度同佢起個想同佢起個紀念館啊嘛。咁日本就抗議啦，大佬，即係佢日本就當佢係恐怖分子，即係今日嘅拉登。咁韓國咧，南韓對佢作為一個愛國分子，係咪？咁中國喺呢件事上邊咧，傾向某一邊咧，其實對即係對嗰個國家嚟講咧，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嚟噶嘛。咁但係我相信咧，韓國南韓同中國嗰個關係都即係喺最新嚟講咧，都產生個變化咧，就因為呢個部署薩德飛彈呢個事件咧。 係啊，嗱，關於嗰出戲咧，最緊要一樣嘢，又冇人提到嘅，嗰兩個女人逃走嘅時候咧。是车站买张飞的，是车站买张飞的、然后那张飞呢可以去上海的、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一样东西，就是大中华大中日本共荣圈的时候呢，那架火车是怎么可以呢，由东京出发、 一路可以去到上海， 一路去上海、中途呢可以搭过岛、在船上面过岛，就是做爱那场、有些人呢就看不明白为什么做爱那场戏、做得好，即是 expect好清楚嗰場戲，就係嗰個理由喺度，就係佢兩個人咧，相一定要喺個結合，有啲人話呢戲色情啊，一啲都冇色情，一啲都冇色情， 你自己眼光色情 嘅，你眼光色情，佢完全唔係嘅，佢兩個人係逃亡緊，一定係要咁樣情之下。 而且那個逃亡本身是日本的殖民主義、即是逃亡的日本的殖民主義，是吧？ 咁 anyway 呢套片都我諗相即係夏洛又話都係算係都應該係溝片嚟嘅。 溝片，溝片，因為佢咧。佢係攞個英國古仔嚟拍嘅喎，英國古仔第一件事你知道英國古仔係個女作家寫嘅古仔嚟嚟改嘅喎，係邊英國小説嚟改嘅，然後搬入去日本統治韓國嘅時代嘅背景，講韓國電影。今日呢個導演又有心啦，有心拍嗰套戲啦，講日本時代嘅韓國電影，真係。所以呢啲嘢咧，學校冇教嘅，老師又唔講咧，又香港人睇戲睇一睇，睇表面層次，仲鬧人哋添，仲彈人哋添，真係。 咁有啲朋友都即係我認識得都彈嘅，咁但係我覺得就大家唔需要爭論啦。咁你即係鹹魚青菜各有所好。 嗰個係，我反對。不過你問你，我又提出 大家討論一下，咁啊，即係唔需要動氣嘅。 即係嗰出戲咧，其實係有好有深嘅層次喺裏邊嘅。當然，大家唔需要睇深層次啦，淨係睇表面層次。一流啦，靚到不得了，套戲個製作直情靚到，即係啲嗰啲佈景啊、服裝啊、一樣嘅扮相啊、化妝完全一流，燈光啊一流，即係冇得頂嘅真係係嘛。咁另一樣嘢要講一個順便講咗講起溝片咧，就係、是、最近咧就係而家附近咧就係、是、華語紀錄片節啦。咁有兩出電影咧，一定要提一提咧，就係、是、講雨傘運動嘅。 山聚。 山聚。咁有另一出咧，叫做亂世。亂世咩啊？唔係嗰出戲咧，就另一出咧，就係、是、送咗金馬獎去參加比賽。 好似話 亂世遺忘。 亂世遺忘啊！ 咪亂世咩咩？ 兩個男主角都今年有即係、就是、香港嘅演員都角逐呢個最佳演員。 啊！一個係許冠文啦， 久違咗許冠文啊！ 喺嗰度，我哋第一集先講。咁另一出散聚啦，一定要講。嗰出戲咧，特別地方邊度咧？世界上少有嘅。冇導演、冇剪接、冇攝影師，乜都冇嘅電影。嗰只係點樣嚟咧？就是、幾廿個人喺當日75日裏邊，雨傘運動裏邊拍嘅片撈埋一齊，接埋一齊，咁樣由好多攝影，由好多人剪接過之後咧，就交去。 咁好，即係一個唔覺意，大家都揾到自己可能喺入邊。 嗰只戲咧就兩個鐘頭。今晚出戏咧就系最近佢另一特别咧，冇片头，冇工作人员名单，冇旁白，冇打注解嘅，佢净系讲嘅 fit cut 就系今年几日啲片段咧就冇时间性嘅，冇话边呢个系几点钟拍嘅，冇讲噶，唔讲日期，唔讲俾你听嘅，终于剪一套片翻嚟先出嚟。呢出戏咧，亦都唔能够参展，因为冇导演、冇剪接、冇摄影师，乜都冇。咁你点样参展？冇片头，咁冇得参展噶，系嘛？咁啊， 咁呢个有意识咁做嘅。 但系出戏非常非常之好。 你睇咗啊？ 睇咗嗰晚睇嘅时候咧，就全场满座。我觉得个戏拎咗戏院放咧，都爆棚。因为出戏太特别啦，几十个人拍，几十个人嘅片捞埋一齐。个戏最特别边度咧？佢里边有几段，有几段戏咧，有几段画面咧，几个片段咧，比较剧情片咧，仲有剧情，仲有趣。 咁喺街头啊嘛，大佬，你经历过嗰啲，你都知道，即系嗰个戏剧元素。 我一路举例俾大家听啊。佢有一场，有一段戏咧，就咁样嘅，有几个女学生咧喺铜锣湾嗰度咧就打边炉，喺街度打边炉，成班人围住佢。趕佢走，要踢佢哋走。喺嗰度進行投票表決，要踢佢走。喂，嗰段戲精彩到痹嘅大佬，真係你估都估唔到。另外咧，有幾個妓女咧，就撩嗰啲企喺坐喺街度撩佢哋，然後討論翻，咪你哋咪中國人啦、啊，你咪漢奸走狗啊咁啊鬧佢哋。嗰段戲又精彩喎、即係妓女咧。大陸啲大媽之類嗰啲人咧，嚟踩場就踩嗰啲人，對話好精彩。另外呢段戲，呢套戲裏邊咧有幾段係黑社會戲咧，就佢破壞嘅。喺黑社會等啲人破壞中嘅鬥爭咧，即係 語言鬥爭啦。呢、嗯、嗱，因為佢有而家套戲好多畫面咧，就係黑社會打人咧，警察佬啊捉，係咁以制止下，跟住又放人走噶嘛。咁呢啲片全部有曬噶。咁呢啲片啊，大家知道啊。但係黑社會等啲人對話啲片段咧，大家永遠見唔到啊，因為電視台唔會播俾你聽。嗯，咁呢啲片咧就一好多人拍咗，咁而家呢片咧就剪咗，擺咗喺嗰個電影散聚嗰度。所以我啲戲咧，我覺得如果都喺戲院放咧，有人睇嘅，因為你冇見到一個人真，即黑社會嗰幾人同幾個另外啲示威者對 對戰 對 質 對質面對面對對峙嗰幾樣，好精彩嘅。即係呢啲戲咧，你邊個導演都拍不到出嚟嘅， 是 真的嘛，大佬，係嘛？ 咁呢個就紀錄片嗰個 功能啦， 功能啦。 咁另外好多嘅，即係有啲大媽啦，有啲媽媽走去叫啲仔佬哥，媽媽叫人走啊，叫人用名義俾人圍住佢啊，即係啲人圍住大媽媽啦，俾女學生啊圍住啲大媽啦，呢啲畫面咧。見啲人點樣去破壞嗰、那個呢、這個雨傘運動咧？呢啲片咧係現場先拍到，所以嗰啲片咧，佢唔係一個官方紀錄片嚟嘅。因為官方紀錄片咧，你全部一個官方紀錄片咧，就好似 TVB 啊、Now TV 去拍啫。佢拍啲嘢咧，喺一個用一個客觀嘅 angle 去拍，佢拍唔到嗰啲現場嗰啲人拍嘅 主觀角度拍。咁呢個就拜近年嗰、那個即係錄影嘅器材 方面 啦。 嗱，佢套戲咧畫面好靚嘅，因為個個而家啲畫面都好靚，因為用佢手機拍咧好靚嘅畫面。仲有一段戲好得意嘅，就係嗰啲人咧嚟破壞個示威運動嘅時候咧，有啲人喝翻佢，喂你收工啦！收工咩意思呢？ 就係佢呢啲係收咗錢嚟做嘢噶嘛。 嗰啲係收錢，佢已經做完戲啦，你不如翻去收工，翻去攞錢，叫你老細俾錢俾你，你收工啦！你唔好嚟搞我哋啦！你收工啦！你即係啲即係外字派嗰啲人啦，即係嗰啲係嘛？即係咁解，即係嗰啲收工嘅字咧。我睇字幕咧，譯唔到呢個字出嚟嘅，佢就英文譯 get lost，get lost 梗唔係啦， 就呢樣嘢真係大鑊。 唔係佢，因為咧，即係呢個亦都係個製作，我諗嗰個時間問題啦。即係如果譬如話時間長少少咧，譬如啲字幕用英文字幕咧可以執嘅， 唔係都執唔掂啊！因為點解咧？佢好揾到好多人去幫佢譯嘅啦，但係問題佢啲片段太散，即係你好難連貫性嘅，即係你突然間有呢段你就譯收工咪譯 get lost 啦走啦咁啊，但係因為咧到戲冇導演冇製作人乜都冇噶嘛，佢砌埋噶嘛，嗰出戲嘅名義咧就叫嗰個谷四分天咁啊，即係谷四。另外數目字咁樣就係咁樣用呢個名義嚟製作咁樣，即意思話嗰出戲咧係四十幾個人搞嘅，谷四啊 47 嗰啲咁樣套戲，所以套戲冇辦法參戰。 唔緊要嘅，我覺得呢個都係次要嘅啦，因為你話套片本身喺香港人個意嚟講咧， 但係呢出戲咧拎出去，譬如台灣放啊，全世界放啦，有個問題好嚴重咧。啲人睇唔明， 系， 因為你冇字幕冇解釋，因為你而家你畫面裏面咧，你分唔到黑社會同埋示威者分唔到出嚟。 咁佢可以講呢個黑社會咁 講喎， 我哋本地人就知， 本地人就知道喎。點解佢咁講？點解佢咁講啊？即係變成咧，點解有啲警察嗰段呢段警察黑警呢班啊，警察黑警呢邊班嘅唔黑警，即係你分唔出嘅，係本地人係分得出，即係本地人。所以呢出戲咧，如果大家放映嘅時候咧。如果同啲外國朋友一齊睇嘅時候咧，一定要解釋俾佢聽。咁樣，因為你咁亦睇定係睇字幕咧，你完全唔明呢套戲講乜嘅。 唔係，我首先第一個步驟就係呢個片俾翻香港人咧，趁住兩週年咧就去重温成個事件 嘅， 即係雨傘革命嗰個過程。 佢仲有一個好處咧， 我知嗱，金夢叔我都要講翻嘅，我都即係喺個其中，我都有我的角色㗎，就係你都知道啦。我就11月22日喺嗰個立法會門口咁就做一個新聞報導，咁跟住就即係 被捕掟咗， 被捕。 嗱，佢仲有一樣好得意啦。嗱，點解啲戲冇導演有一個好處咧？ 就是冇結論， 冇結論 啊！呢樣嘢就我覺得最好嘅地方，因為套戲如果有結論咧，即係譬如話你做個導演，喂，你出拍出戲嚟，你有結論得㗎，大佬，你有個立場得㗎。嗰套戲冇立場冇結論，乜都唔揀，乜都唔講啊！譬如話佢有個人出嚟講咪咁樣講嘢，佢唔話俾呢個人係邊個嚟嘅。你識就識，唔識就唔識噶咯。 嗱，我相信嗱，我因為唔熟嗰個後面嘅製作過程啦，我只有咁猜度啦。就是、因為咧，譬如入邊涉及到一啲比較複雜嘅問題，譬如話所謂呢個拆大台嘅問題，呢啲譬如話所謂啲左家或者同呢啲勇武之間嗰、那個矛盾， 內部衝突。 就我諗喺佢哋角度嚟講，係而家幾難去即係。就是有一個睇法嘅嚇，咁、倒不如就將大家呢、這個即係影像呈現咗俾大家先 嚇、啊，將幾廿人嘅 footage 係 溝埋 先，因為如果入邊去，譬如有呢個製作嘅團隊，有一個結構或者係邊個去做導演嘅話咧，呢、這個篩選個過程本身 好複雜咧， 就會有一定、引起一定嘅爭議啊。 喂，仲有一樣嘢要知道啊，呢出戲咧，佢唔係順次序放嘅，即係呢出戲咧，佢砌埋呢片咧，佢可能啲片段係。先后次序调乱嘅，系嘛？因为譬如我选一段你嘅片，或者选呢个人嘅片，砌砌埋埋嘅时候咧，嗰啲次序唔啱嘅。 唔系你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啦，就以即系嗰个拍摄者嗰、那个即系排列去做一个次序，就唔一定要用嗰个时间性去嘅、啊。因为我相信嗰、那个，如果我听你咁讲咧，嗰、那个戏嘅意图咧就唔系话要我哋去了解成件事嘅本质。佢只係將當其時一啲現場嘅記錄重新呈現翻我哋，就要我哋自己去睇翻嗰件事，啊、重温翻佢，我哋先至自己下結論。 自己下結論 係啦， 所以呢出戲咧一定要睇，同埋一定要咧外人睇嘅時候咧要小心啦，因為佢真係。因为我睇嗰个时候咧，好多鬼佬睇嘅，因为点解咧？ 唔知做乜啊？ 大家咧希望拎咗片咧， 呢个外国 全世界嘅 咁但系真唔需要咁急嘅， 又唔好急，因为呢样嘢咧系好有可能估唔到啊咩后果嘅，因为 你唔使讲到咁急得嘅， 真系大家你将咗几十人嘅片。接埋一齊喎，真係、 啊， 你真係幾下，你真係入你一演出皮真係係嘛，即係你估唔到咩後果出嚟嘅喎嚇，冇、導演冇立場，乜都冇，冇剪接都砌埋嗰啲，呢啲嘢咧就偶然性就好重要，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呢啲戲咧就係淨係俾香港。 但 係 嗱，我相信大家不得不否，即係不得不承認一樣嘢，其實就係即係呢個雨傘革命香港嗰個發生嘅過程咧。佢系世界地方其他市场少有。 喂，呢个冇预谋、冇合作、冇团结、冇云话事。 唔系，仲有一样嘢， 冇人领导。 最嬲尾好，即系你话，即系点都好啦。佢始终冇一个大型嘅一啲开枪嘅事件。 好、 咁呢个咧就即系变咗系世界上系少有嘅， 少有 嘅吓。咁、至于入边嗰个争议咧，我觉得即系由于嗰个事件咧，你即系。即係牽涉嗰個暴力嘅程度同世界其他嚴重嘅革命事件相比咧，都係始終係小兒科、啊。所以我覺得有一個空間就大家即係可以放低自己嗰、那個。 呢套戲咧，而家一般嘅講法咧，唔係呢出呢個事件咧，一般人講法話係即係鳩做冇嘢冇意思咁樣，因為冇結果。我覺得都唔需要有結果，因為大家覺醒啊，都係終於覺醒。覺醒， 但係覺醒呢個過程都好痛苦 嘅。覺醒，因為點解咧？呢、這個世界有結果，咪有個反對黨嘅英雄出嚟咯，即係呢個 Mandela 出嚟咯，即係係嘛冇 Mandela 啊嘛世界，即係冇寒山造記出嚟啊嘛，即係香港唔需要一香港唔需要個 Mandela 人都唔需要寒山造記啊，係嘛？ 唔係嘅，呢個視乎你點睇嘅啫，呢、這個就，但係我諗即係嗱。我哋去睇咧，其實除咗個政治嘅角度，因為我哋做政治節目，我哋好多啦。咁但係我哋呢個節目用文化的角度去睇，我覺得成件事本身咧，佢其實幾多文化嘅趣味喺度。 趣味 啊！ 譬如話點解頭先你講話點解即其他地方一定冇嘅？喺呢個示威期間，點解有即幾條女走出嚟即打邊爐？ 真係 打邊爐， 真係 呢個係你係揾唔到其他地方有呢啲嘢㗎嘛？ 喺現場度討論、投票、舉手，真係研究民主嗰個意義，即係全世界都冇。即係嗰段戲真係精彩到痹，真係嗰段唔係戲嚟，係真實。即係呢個世界咧，證明一樣嘢咧，就係現實咧係比戲劇咧 更加 站咩 旗， 更加離奇，更加離奇，真係。 咁我諗就。 即係 我鼓勵大家去睇嗰出戲啊！真係 嗱，我又會咁樣，即係雖然阿滿叔今日極推薦啦，但我相信咧有關呢個雨傘革命嘅成個 footage 咧，仲有好多俾你發掘。 喂，你可以再揾四十個人， 梗係啦， 細節製出嚟，係 即係我隨時我哋自己都揾到補出嚟 啦，細補出嚟， 係啊， 就冇導演冇乜都冇嘅，唔打片名，唔打乜都冇片頭嘅，總之放四十個人嘅片放出嚟咁樣。咁呢個呢即係。冇音樂嘅喎，乜都冇嘅。咁呢出戲咧，你要剪四十個人嘅片砌埋一出兩個鐘頭嘅電影咧，你真係能夠砌得成功咧，你就一個即係傑作啦！真係真 係唔使介意嘅，即係始終我哋有咁多嘅記錄喺度。咁啊，剩低落嚟嘅問題咧，就係我哋點樣梳理 嚇？ 呢個需要一定時間嘅。但我即係都不斷去講嘅啦，就係其實梳理嘅過程咧。其中一樣嘢反而係我哋個情緒放低咗先， 係你問下先， 因為大家當其時 客觀啊嘛， 係啊，當其時大家嚇，即係嗰個氣氛啊，那個感情澎湃 上。佢呢出戲咧有個突然我留意到咧，警察打嘅有啲場面係打啲人啦，即係卜卜卜卜咁啊，但又唔係多到令到你激動，因為佢套戲咧激動畫面太多啊，即係你唔能夠有。成出戲激動啊！大佬， 變咗開始變咗有呢個即係麻木嘅感覺啦。 係，即係呢樣嘢你又要有節制嘅，真係你唔能夠話，我有正片俾你，我有正片啊！乜成出戲都打咁啊！真係即係段段都係七 唔係啊！你我又覺得可以同嗰啲外國比較㗎。咁你而家我哋講嘢嘅時候，譬如喺美國又係肥到七彩㗎嘛，係 啊， 咁嗰個又文化上有少唔同。 因為咧，佢有陣時，譬如你冷唔冷靜，有啲人咧就如果你唔冷靜咧就。全出戏都剪嗰啲打啲画面啊，咁亦都唔啱啊，都唔可能咁样。 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Okay, bye bye